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七十集，谢之芳冷冷地看着魏恒，挥了挥手，示意下人们出去。 魏恒，我一向敬你是位君子，你既收用了这丫头，便将她领回去完婚。读过那么多年圣贤书的人，万不可行始乱终弃之事，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？ 少年不再称呼魏兄，而是直呼其名，脸上是丝毫不加掩饰的厌恶与鄙夷。 你莫名其妙提到我姐姐，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。 他翘起二郎腿，唇角轻扯。 我姐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除了那日在马场和你有过一面之缘，之后再无瓜葛。我自问待你不薄，你就算是狗急跳墙，想找个别的由头推脱掉这门婚事，也得编个靠谱些的理由，往我姐姐身上泼脏水是什么意思？ 魏恒跌坐在地上，心里一阵冰冷，一阵烧灼。过了一会儿，忽然低低地笑出声来。他卸掉了温文尔雅的面具，将面前这两人愚弄他的把戏拆穿。 我和谢小姐到底有没有私情，你们心里清楚得很。如今倒打一耙，偷换了信物构陷于我，又用这种毒辣手段封住红鸾的口，朕当这临安城没有王法不成？ 果然是临安赫赫有名的才子，巧舌如簧，垫口立词，让人佩服。 谢之芳倨傲地俯视着他，欣赏他如跳梁小丑一般挣扎闹腾的丑态。 继续说，让爷瞧瞧你这张狗嘴里还能吐出什么象牙。 魏恒定了定神，忍着腿上剧痛站起，破罐破摔，将郁结于心的不平之气尽数倾吐出来。 我家境贫寒，十年寒窗苦读，付出了常人十倍乃至百倍的努力，才熬到了和你们站在一起说话的资格。可你们平心而论，可曾有一瞬平等看待过我？哪一个不是暗含怜悯，像同情一只流浪狗一般，拿几两碎银子、两件衣服打发我？ 宋永仪皱了皱眉，叹道：“ 魏恒，你太过偏激了。” 偏激，宋三公子，你怎么不问问你的弟弟都做了什么好事？我被孙坡皮逼得走投无路时，他假惺惺地慰问了我两句，接着不但袖手旁观，还悄悄跟踪我，看尽我的笑话，真以为我不知道吗？直到最后一刻，才高高在上的施舍给我三百两银子，还把算盘打得响亮，把我当作管事之流，对我呼来喝去，毫无半点尊重。 若是他一直那么贫寒困窘也就罢了，人在冰天雪地里冻得僵硬，反而不觉得有多么痛苦。可谢之芳养大了他的胃口，让他习惯锦衣玉食、前呼后拥的富足生活，又给了他迎娶谢之真的希望，如今却出尔反尔，还想在他头上狠狠踩一脚，实在是欺人太甚。谢之芳连声叫好，用力拍了几下巴掌，笑道：“ 好，好。俗语有云，生米恩，斗米仇，撑不起我。你这一番话真是令我大开眼界。得了，爷一晚上没睡，这会儿困得要死，懒得跟你多费口舌。你就给我一句痛快话，到底娶不娶这丫头？” 我承认，我的做法确实有不妥之处，可我倾慕真娘是真，红鸾替我们来往送信是真， 朕娘也是心甘情愿将身子与了我的。便是你百般折磨我，断我手脚，割我舌头，我也是这般说。 魏恒顿了顿，克制着恐惧，直视谢之方冷漠的双眼。 不过，我提醒你们一句，我再怎么不济，终究是个举人。若是不明不白的在宋府失踪，或是落个残疾的下场，宋家也无法只手遮天。再者，你们做出这样的事，想必是瞒着朕娘了吧？打杀了我，你们将如何对他交代？他若相思成疾，以泪洗面，你们当真舍得？ 他依旧寸步不让，先是用自己举人的身份震慑他们，接着又提及谢之真的感受，意图胁迫谢之方就范。姐姐是谢之方身上的逆鳞，他闻言眨了眨眼，举重若轻地亮出杀手锏。 魏恒啊，我很好奇一件事，你为何如此笃定和你私会的人是我姐姐本人？ 什么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 没什么意思，昨夜我用多了饭食，有些不消化，怎么也睡不着，便沿着湖边散步，走得累了，本打算去藏春坞歇息一会儿，没想到撞见一对野鸳鸯，听了场好戏。那男子极为风流，将女子按在山壁之上玩弄了许久，还赞她身上痕迹如点点红梅，可怜可爱。 他缓步踱至厅前奄奄一息的红鸾身边，蹲下去用锋利的匕首割破他的衣襟，笑意更深了。 魏恒，你瞧瞧，是这样的红梅吗？ 魏恒如遭雷击，难以置信地死死盯着女子的上半身，顿时他明白了一切，俊脸扭曲，腰背拱起，将晚间所吃的精致饭菜全都吐了个干净，紧接着发疯了似的冲过去，掐着红鸾的脖梗往他脸上狠狠扇了几个巴掌，骂道： 贱婢，你竟敢诓骗于我，我杀了你！ 就算是读书人，可毕竟是男子，力道并不算弱，不过片刻便将红鸾掐得面色发白，没了指甲的食指徒劳地在他胳膊上捶打，在纯白色的衣袖上染出斑斑血迹。为了避免闹出人命，宋永仪及时出手将魏恒制服，按倒在地。魏恒歇斯底里地狂叫起来，将市井间学来的污言秽语尽数倾泻在红鸾身上，唾骂诅咒，嘶吼踢打，全无半分卓氏家公子的风雅气度。谢之方笑盈盈地道： 虽然你忘恩负义，吃里扒外，但我念着旧情，还是不想把事情做绝。而且你方才有一句话说得不错，你是举人，我们确实不好拿你如何，所以我还是那个意思，你备好八抬大轿，以正妻身份把红鸾迎回家，从此咱们桥归桥，路归路，各不相干，你意下如何？ 魏恒如何肯依，口中依旧咒骂不绝道： 不可能，贱人毒妇，就他也配进我魏家的门？ 男盗女娼，天作之合，我看你们两个般配得很啊。 谢之方铁了心要做成这桩婚事，哪里管他愿不愿意。 啊，对了，如今天寒地冻，你家的房子实在破败，魏伯母一个人住在那里怪可怜见的，因此我便使人将他请了来，这会儿已经安置在了后院了。 魏恒双目充血，恶狠狠地瞪着谢之方： 你要干什么？你撞我母亲干什么？有什么冲我来，别欺负他。 哎呀，瞧你这话说得多难听啊，我帮你奉养母亲，你不感激倒还罢了，怎么还这么凶？ 谢之方撇了撇嘴，做出一副委屈模样： 你放心，只要你安分守己，管住你这张嘴，和红鸾好好过你们的小日子，我一定好吃好喝地供着他老人家。 又是你听话，三不五时还能放你进府见他一面，这样算不算皆大欢喜啊？ 打蛇打七寸嘛，他也会的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